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的晚上，我是爆石啦，有同埋有离地阿 Sam 同埋糖水在这里跟大家倾偈，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即是依排你咁香港都最 hit 嘅就係讲呢个嘅，即係啲 Facebook 嘅大家个头像都转咗做彩虹未呀？ 我唔知点解喎，有冇解释呀？我唔识啊，我唔识啊。 你冇去过，有冇去过 Mardi Gras 啊？ Sydney 嗰个。 去过乜嘢啊？ Mardi Gras 啊，嗰个。喂，彩虹大巡游嗰个。 彩虹大巡游叫系。 冇喎，我记得上年见到有啲即係同志游行。咁我本身支持嘅，咁我又唔知道佢有冇通知我，咁我装都装唔切，咁佢行去啦。 唔系咁样讲，人哋以为你系同志喎，你系咪噶？ 屌呢啲戆鸠嗰啲先咁讲嘅啫，唔系话即系香港。 佢头先话咩？佢冇通知你就 唔系一件事好啦，戆鸠即系咧，即系香港嘅人咧，我唔知我 generation 嗰啲咧，我就见到好多都系咧。就话哦，你支持基，哦你系基佬咁样，即系我好唔捻明呢个逻辑点样 run 嘅，即系话譬如话我支持保护动物， 唔系个都系嘅，只不过有啲人咁讲。 系啊，即系譬如我支持保护动物嘅，咁我系咪动物咧？你明唔明啊？ 其实我觉得 个逻辑系一捻样嘅。 如果你讲咩系 gay capital 咧，只系两个地方争嘅啫嘛，一个就系 Sydney， 一个就系 San Francisco， 咁又唔知边个系。咁 Sydney 有好长嘅传统系。 拖撚住手走街行啊！我見咗幾次。 你講邊度啊 ？Sydney 啊 ？Sydney 咯， 係啊 ，Sydney 係所以 Mardi Gras 已經係好耐，即係有好耐歷史嘅一個 好代表性，其實 好有代表性嘅一個遊行。但係其實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冇乜意思嘅。其實已經係因為真係平曬啊嘛，而家啲強 唔係平曬喎。而家阿爆石就係話未平曬喎，係嘛？爆石 調翻轉咁講先嗱，就係話前日就係美國。吓、啊、就法院用即系 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用5-4嘅比数吓、啊、就去话啦 ，OK， 即系我美国系唔可以禁止啊 同性婚姻。 其实多数州份已经合法噶啦呢样嘢。 佢有啲州份仲系未啊嘛。 少部分未嘅。 咁、那个犀利之处而家就系话成全国。啊、我哋都唔可以禁止同性係去 因為 去結婚嘅 ，OK？ 咁所以即係我就嗰晚啦，咁我由 Facebook 開始就俾人洗版啦，無論係pro 依樣嘢嘅，或者係反對依樣嘢嘅，都係哇，真係好悶啊！我睇 你要唔係你要 declare 啊先啊？你係咪算係耶撚先？你耶撚派先？ 唔係我哋應該聽下佢嘅分析。 係咯，聽下你講下先，你解釋下先。 嗱我係基督徒啦 ，OK， 咁我自己咧，即係我唔同意，即係婚姻咧係可以同性嘅 ，OK， 我唔同意嘅 ，OK， 因為我一路以嚟嘅信仰就話俾我聽，婚姻咧就係一男一女嘅 ，OK， 依個都係聖經嘅教導。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我係唔同意嘅 ，OK， 咁你話。佢哋去平權同性婚姻合法化 ，OK， 即係佢哋覺得係贏咗嘅，我覺得又冇乜分別喎，只不過係以前 ，OK， 你係唔可以結婚嘅，而家你可以結婚，個分別就咁啫嘛。即係而家我覺得最大嘅 dilemma 就係咧，尤其是對基督徒嚟講都係嘅，即係我啲教會圈子嚟講就係話，佢哋以為咧同性婚姻合法化咧就會多咗同性戀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完全， 即系我戆鸠都好捻文蠢嘅戆鸠啫，我真系想问下点解嘅？ 唔系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呢个系我阿妈嗰一辈咧都会系咁样谂嘅，即系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呢个。 唔系咯，唔通你唔中意 咁啊？我 好难，你唔中意女人无端端？ 系即系会觉佢会觉得 ，OK， 同性婚姻合法化咗。就代表到咧多咗人會變咗同性戀，即係呢個係我唔知道個邏輯點樣出嚟，但係呢個係好不可否定地咧，係喺教會圈子裏面咧，真係有人係咁諗嘅，而係唔少數嘅，同埋佢會擔心佢細路哥，哎呀同性婚姻合法化， 对细路哥嚟讲嘢会有影响，因为佢哋会唔识得点样去分，究竟婚姻系乜嘢？依样嘢咧，我就明白嘅，因为一路以嚟圣经个一路以嚟教会嘅教导都系，婚姻系一男一女嘅。但系当呢个社会出咗出边嘅时候，就话唔系嘅，婚姻其实可以一女，即系两个女嘅，两个男嘅 ，OK， 都系冇问题嘅嘅时候，咁就出现咗呢个矛盾。 但系佢唔系婚姻嘛，佢而家系同性婚姻嘛。都明明有分別啦。 唔係，我發現到好多時候咧，教友嘅迷思係咩咧？佢哋分唔開教會即聖經裡面嘅婚姻 marriage， 同喺呢個社會上面一個 legal meaning 嘅 marriage， 佢哋係分唔清楚兩樣嘢，佢覺得係同一樣嘢。但事實上係兩樣。 咁其實都好正常啫，即係對一個普通人嚟講，你同我講 legal 嚟嘅婚姻係乜嘢，同埋真實上婚姻係咩，都係婚姻嚟。 唔係唔同嗱，我唔好話我 legal 嚟嘅意思，即係話嗰個社會嘅普遍嘅定義啊。嗱，如果教會裡面嘅係話婚姻係神聖嘅，一男一女嘅，聖經係咁講嘅，咁就唔好意思，呢個真係好撚戇鳩嘅。點解咧？咁係咪如果唔信教嘅人唔可以結婚啊？即系两个完全唔捻信教嘅，或者佢信佛教嘅，或者佢直情系信回教嘅，或者佢信乜嘢都好啦。咁佢系咪唔可以结婚咧？喂，唔好意思，即系系喺个社会里面嘅普遍认知当中，嗰个婚姻并不是你教会里面 refer 嗰个婚姻，系咪两样嘢嚟噶嘛？ 我有少少唔同你同意你嘅讲法嘅，即系点？其实我对呢个 topic 咧，即系一啲兴趣都冇嘅，即系我从来就系，即系我唔关心呢个 topic 嘅，咁啊。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都讨论过，不如讲呢个 topic， 因为呢样嘢喺澳洲已经不停咁样有人提出，跟住主要都系右派嗰啲人讲，唔知点解，好似惊死我唔记得有呢样嘢存在咁，系咁喺度提反对咁，我唔知点解，但系咁啊，我咪抱住一个食花生咁嘅态度去睇呢件事嘅，一路都系，咁但系咁我听嗰啲 argument 啦，就话点解反对。冇一个系合理嘅，即系完全系冇一个系合理嘅。跟住，譬如话啲人会讲咩咧？就话咁样对啲仔女唔好啊，即系或者对小朋友唔好啊。譬如会话咩？哇，咁样男人同男人都可以结婚，女人同女人结婚，咁样两父女结唔结得婚啊？咁样，但系人哋唔系讲呢样嘢啊嘛，人哋系讲紧你一个 majority， 点解呢个 majority 可以做嘅嘢，但系你个 minority。点解你要欺压嗰啲 minority 佢唔可以做嘛？咁跟住又会话准许同性婚姻就会多咗影响到呢个主流㗎啦，影响到呢个主流价值㗎啦。咁点会影响到？因为永远都系少数嚟㗎嘛，佢哋好唔乱㗎嘛，嗰啲人。 我觉得啲人系即个逻辑可能有问题，即系呢个乱伦同埋同性恋嘅最大分别喺边喺度咧？就系你乱伦，你立法禁止你，如果话你乱伦，我就捉两踎监，咁佢就可以选择唔乱噶嘛？你明唔明？佢唔搞自己个女，咪搞其他人个女咯？你明唔明啫？咁咪唔系乱伦啦，系咪先？好简单啫。但系你同性恋唔系啊嘛？你话我你如果你搞基嘅话，或者搞 les 嘅话，我就拉你坐监，佢唔会唔搞噶。你明白嗎？咁佢都系鍾意男人，佢或者佢都系即系佢都系鍾意同性恋㗎。你只不过系压制咗佢哋，等佢或者剥夺咗佢一啲 social status 系咁解咋嘛。唔会解决到个问题㗎。你明白 嗎？咁我都要重返，即係我哋呢三個人當中，我嘅分別就係我，即係我譬如話我係即係有信仰嘅，或者係我可以從嗰個教會嗰個角度睇件事，因為即係好似我哋之前其實都探討過，就係、是、其實以前嘅社會唔係咁啊嘛，因為以前社會教會係一個社會中心嚟㗎嘛，無論係以前嘅即係譬如以色列嚟講，即係神係喺佢哋生活裏面嘅中心。 冇錯啦。 Okay? 這個、 所以佢婚姻就係佢生活裏面嘅婚姻嘛，即係所以佢嘅 legal 上面嘅婚姻就係佢生活上面嘅婚姻嘛。即係但係對而家呢個世界就係教會已經唔係呢個社會中心啦。即係人哋呢個教會只不過係一個奢侈品或者係一個星期五星期日先至會去嘅一個 community centre 咁樣。O、okay? K， 即系对佢嚟讲，依个教会嘅已经唔系影响紧佢哋生活嘅时候，当然有分裂啦，当然有分割啦，即系呢个系我睇到嘅嘢。 系啦，所以我好肯定阿爆石唔系嘢捻嚟嘅，讲得出头先嗰番说话。 系咁嘅 ，O K， 更正翻。 系冇错，咁点？所以点解我成日其实点解我唔关心呢样嘢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你根本你个婚姻制度，即系你走向恋爱坟墓嚟，因为婚姻咁样系。咁如果你啲同志要嘅，咁你 阿嫂有冇听紧啊？ 你咪即 即係你要死我唔俾你死咩？係咪先？咁樣啲咁好嘅嘢你鍾意你咪攞去囉咁樣。 唔係 咁，因為點解我會覺得其實喺西方我住咗咁耐呢，即係我覺得西方文化對呢個 marriage and sex 呢簡直去到一個 obsession 嘅地步，完全係你會睇到譬如你好多嗰啲文化產物呢，佢電影啊咩咩咩成日都係講啲咩 infidelity 啊，嗰啲出軌行為啊，點解中國人冇噶？我係比較係，我覺得中國人對婚姻嗰個態度咧係務實好多嘅，即 係你唔好問啦，你大概就識噶啦。 就唔係着重佢社會功能啊，你明唔明啊？ 屌我到而家都唔明點 解有錢佬咪包雪衫咯，做咩啫？係咁噶啦，四姨太可以招搖過市做上流社會人嘅，冇問題嘅中國人社會。 但係好笑，但係好笑嘅喎，嗱，即係你譬如你生活上面咁啦，但係咧佢嗰啲文化上面啊、書啊、電影又唔可以俾你播呢啲嘢嘅喎。 你講中國。 系啊，即系你生活上面你系咁样啦，即系生活上面你周街见行你见到人小三打小四咁样，喂，但系你嗱你电影你即系喺书上面啊、印刷上面啊，你呢啲嘢又唔出得去。 唔系，因为呢样嘢系就系一样新嘅怪物嚟噶嘛，就系呢个西方，即系其实西方社会系对婚姻同埋性系好虚伪，跟住佢传入咗中国之后咧，唔知点解更加嗰个毒性咧更加强，变咗加倍虚伪，唔知点解。 唔係，即係成日都中方係冇依個性教育㗎嘛，成日都話哦，你唔好問啦，細路仔大個就識㗎啦，大個就識㗎。 但係你中國人對性係好，即係係開放㗎嘛？你睇、 啊、中國人對性，中國人對性開放。 係啊，你冇睇《紅樓夢》嘅咩？紅樓夢 佢書裏面開放嘅，依個係對社會壓制嘅反應嚟㗎嘛？ 唔係啊，佢真係咁樣㗎嘛？因為佢係譬如你搞保育咁，佢搞下男人又得。佢搞下女人又得，搞下啲妹仔又得，咁跟住佢又有个女朋友， 咁佢 即 系 爱情，佢又有另一个咁样。 呢、這个唔系我呢、這个我唔认同，因为我即系《红楼梦》里面第一虚构啊，第二佢系有钱人嘅生活，上流社会嘅生活。 譬如你同性恋咁，中国人从来都冇呢个咁大嘅禁忌噶，即系佢系有少少似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嚟噶嘛。咁同埋佢唔会将婚姻系提升到一个神圣嘅地步噶嘛，中国人。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路都唔好关心呢件事。咁但系其有其在，而家其实同志系佢而家就系想要嗰阵嘢啊嘛，佢就系想要神圣嗰阵嘢啊嘛。你明唔明？基本上个权利系一样啊，同其他人。咁问题就话，唉，即系譬如。你想象下，譬如可能佢哋真係相爱嘅，一齐生活嘅，咁但係即係其实佢哋就係想要嗰样神圣嗰种感觉，或者係嗰、那个譬如俾个名分你呀、啊。 都唔係淨係呢样嘢嘅，其实好多即係好多社会上面嘅嘢，譬如话社会上嘅权益呢样嘢係即係譬如对有婚姻或者係有婚姻关系嘅同埋冇婚姻关系嘅呢样嘢都係有分别。 但平晒㗎喇，好老实讲。 对，平晒你，因为你。 有乜分别啫？ de facto。事实婚姻係 de facto 㗎嘛。 de facto 嘛，你遺產又得，你就算而家好多人都有遺囑㗎啦。咁你就算遺產即係呢個已經唔係問題啦。咁你可能而家連領養都得，即係我公司都有個啊。 同埋呢，我有一樣嘢同呢個大眾嘅睇法呢好唔同呢，就係、是、好多人覺得呢個係一個削弱咗呢個婚姻作為一個 institution。但其實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反而係證明咗呢樣嘢係超成功嘅一樣嘢嚟嘅。因為諗下同志佢都要去做，即係其實話，即係呢樣嘢就係咁成功。 唔係啊，唐水你唔明啊，佢哋而家最大反對講嚟講去嘅反對就係話，婚姻係神聖嘅，係神俾我哋嘅，係一男一女嘅。講完，你明唔明？佢哋講嚟講去就依一點啫嘛。但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其實個。即系你要去到几戆居几笨先至可以，睇唔到样 要呢样嘢嘛？佢哋就 唔系咯，咁你根本就系不断即系等于好似妓女一样，系咪你唔遮住佢冚住佢就当冇发生？咪一样系咁样发生。 对教会人嚟讲咧，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嘅就是、我都提实，我谂都即系有信教嘅，如果听开呢个节目嘅，咁我自己嘅反应就系话。即係我諗你聽得即係 my radio 嘅，你自己思想都係會比較開放少少，或者係前衞少少，前進少少。咁但係而家本身而家教會咧，而家做緊嘢就係話啊，我就反即係我反對同性婚姻。 OK， 就你就堅持你自己的立場，冇問題。我覺得應該要堅持立場，而家教會亦都需要堅持立場，因為如果連教會都唔堅持立場嘅話咧，就係聖經嘅真理咧，就冇得再去，冇人再堅守噶啦。OK， 依個係我自己的立場啦。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堅守立場嘅時候，你唔話到俾人聽點解你堅守呢個立場係一件好事嘛？即係你吸引唔到人去即係去留意你，而次次你去堅守立場嘅時候，你都係惹人反感啊嘛。我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話教會已經唔係一個社會群體裏面嘅中心啊嘛。而家就係教會點樣諗，就係教會就應該去諗翻點樣成為翻個群體中心，所以你講嘅嘢先至會有影響力啊嘛。而家就係唔係咁樣咯？即係如果我哋作為即係譬如教徒嘅時候，我哋去問翻自己，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個社會覺得我哋會係即係我哋而家所做嘅嘢係社會嘅中心？所以我哋讲嘅嘢先至会有效用咯。如果唔系，我哋系咁就咁喺度反对，冇鬼人理你。 咁但系点样咧？但系你点样可以同时坚守呢样嘢，又可以成为呢个社会嘅中心咧？因为呢、這个 就系、 是、因为、這個、 就系要坚持呢样嘢之外，仲要坚持埋其他嘢啦。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可以净系而家个情况。 佢、 哦、 意思系攞翻个舆论 主 导权。 唔系， 即要攞翻嗰个影响力啊！ 系啊，你要攞翻对社会嘅影响力啊！你讲嘢先至有，你讲嘢先至有人会觉得系咁、哦、样。即系我觉得而家教会所做嘅就系 reactive， 就系话哦，依样嘢你踩紧我，我觉得喂依样嘢圣经唔系咁讲，我反对咁样，就系、是、咁样啦。但系乜都唔即系其他 人。人哋教会系咁嘅，教会讲乜都系啊，我依样圣经咁写咯。 系咁，但系我依个就系症结问题所在啦。你对成个社会都冇 贡献 力， 冇 系啦，冇影响力嘅时候，你点样去？你讲呢啲嘢更即系唔会对成件事有帮助咯，更加会令人 冇噶， 即系更加会离开咯。咁所以即系依个我自己嘅睇法啫。 咪啱啊！我完全认同啦。但佢哋成日都话自己，我即系我每次去真教会咧，听见佢哋讲话自己系弱势咧。好嬲定好笑，真系。 唔系即系好似香港啲差佬话要公平咁咯。 都九唔两搭啊！即系佢大佬你点会弱势啊？你澳洲我还啊，系咪先？事实上你就唔系。喂，到今时今日啊， 梗唔系啦。 即系 几乎系津贴你噶嘛。 系啊，到今时今日 Commonwealth Parliament 要开会嘅时候都要祈祷啦，系嘛？ 当然呢样嘢都就嚟倾紧会冇啦。 但系佢哋搞唔清嘅就系话。即係其他國家唔好講啦，就係講澳洲啊，澳洲係政教分離㗎嘛，啱唔啱？咁點會你點可以要求政府行一啲施政係以你為中心嘅啫？啱唔啱先？喂，你即係你教會喺澳洲今時今日嘅影響力係起碼 High Court 上年嗰、那個same sex marriage 嗰個判決都係 in favour of 教會啦， 係 咪先？ 所以阿 Sam 你就係、是。你唔可以即係咁樣睇條文咯，就係、是、你要睇文化同埋睇個事實咯，就係唔係咁樣嘛？就係、是、澳洲唔係真係一個政教分離嘅國家嚟噶嘛？同埋呢個真係，所以講到尾其實呢個係之前都提過，根本就係人道同埋神道之爭嚟噶嘛？呢個係 係不嬲都係噶啦。 所以香港人其實呢樣嘢係唔關你事嘅，呢個係西人嘅事嚟嘅。点解唔知点解你要转晒？唔知关你哋咩事？ 唔系你问我，我觉得有啲似雨伞运动咧，转晒 logo 咁样，即系话即系点嘅意思？即系你系支持啊？即系好吊诡，我唔知道而家转咗彩虹 logo 嘅人咧，即系我可能得罪咗好多人啦，我咁讲。但系我唔系你而家系支持啊？你系唔反对啊？或者你觉得哦 loves win， 所以你觉得或者系你见到人哋觉得个 logo 转到几靓，我跟风咁样，我唔系好明咯，即系吓听唔到。 赢咯， 系即系你系走去时代尖端，或者你觉得哦依、這个同性平权亦都系你觉得系值得去庆祝啊咁样。喂嗱，我讲真啦，香港有牌啊，我相信有牌都未到香港啦。而家澳洲啊都仲未搞掂。当然不够，将来我觉得澳洲都会过呢条嘢。 有个改例， 冇，因为而家 Tony Abbott 都仲系话美国即系我 OK 咗呢样嘢，但系呢个系美国嘅事吓，或者之前爱尔兰系爱尔兰嘅国家问题，自己问题，而家澳洲又会有自己澳洲嘅社会会讨论咁样，咁所以佢个 stand 都好 strong 噶 ，OK， 即系到依一刻 避开咗啫， 唔系，但系而家唔系 Bill Shorten， 唔系 Bill Shorten 已经 introduce 咗呢个新嘅 Marriage Act 嘅，啊投票咯，咪投票咯，得咁， 到最尾你问我到最尾，无论系奥巴马又好，无论系即系 Tony Abbott 或者 Bill Shorten 都最尾。都是为张票咯，你问我啦。 咪咁系啦，系加为张票啦。但我 凭乜鬼平唔平权关乜鬼事咧？基本上你就 系 想攞票。 咁佢嗰个系 佢個黨係嗰啲人嚟㗎嘛，即係佢本身嗰個意識形態係咁樣 咯。我真係到依刻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教會究竟仲喺度，其實只不過係我明白啊。同水阿爆石講咩？其實只不過好似即係好似英國咁樣咯，曾經係全世界最強嘅國家，咁已經風光不再啦，慢慢佢嘅影響力慢慢減退，咁而家就喺度即係仲喺度 glowing off its old glory 咁樣咯，即係哦，我仲要我仲好有影響力嘅，睇下我咁樣，係啦。 即教會當然教會自己本身自己要去審視翻依樣嘢點樣去繼續堅持住嚇、啊，即係依個婚姻嘅教導，我覺得依樣嘢嘅繼續要堅持啦。但係另一邊雙就係你要我哋要去審視翻自己對社會嘅影響力，先至去作出一啲咁樣嘅批評或者成咯。因為如果唔係你即係你冇用冇意思啊，只不過好似民主黨去爭取民主咁啫嘛。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譬如香港嘅話，你而家香港基本上你行緊依啲嘢，你永遠係慢美國50年嘅時候，即係我唔知道其實而家係香港人 冇市場啊！而家香港連人權啊咩普世價值都唔講啦 ，same-sex marriage 都會講嘅，冇可能嘅事。 即係我只會覺得就係話哦，人哋即係好似台灣學運咁咯，有啲咁嘅覺得就是、啊，台灣學運好啊，支持啊依啲嘢，但係去到香港嘅時候，哦咁樣唔好，咁樣太前衞，咁樣太激進咁樣。即係我只係覺得香港人只不過係好得意地跟住個潮流咯。咁跟住，但係你過兩三個禮拜，你會見到又慢慢轉翻㗎啦。當啲人唔再慶祝嘅時候，當呢啲嘢嘅時候，咁到香港再去傾同志平權嘅時候，佢哋就會即係到真係發生嘅時候，就自己就咬㗎啦，就話而家講呢樣嘢都未係時候字咁樣囉。咁講返澳洲啦，咁講返澳洲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即係你而家其實一路以嚟其實阿 Tony Abbott 覺得係拖緊嘅 ,ok? 即係當然你 Bill Shorten 你諗住introduce 呢個新嘅 marriage act 啦，咁但係到最尾都唔會係容易過到㗎喎。你問我嘅話，因為你美國你而家你抌咗去俾即係聯邦最高法院咁樣去俾九個法官，咁你五比四，咁你睇個比數，你都知道其實係仲係好多爭議性啦。喂，我唔覺得咁樣叫 win 喎， 唔係唔 係 唔係唔係亦美國嘅最高法院咧，佢判親啲案例十單九單都係五比四，因為佢哋嘅傳統係咧。啲有九個，咁通常咧有五個咧就係保守嘅，有四個就開明嘅，或者係即係佢係啱啱佢係 即 係 揀人嗰陣時， 係啦，佢 make sure 係啦，佢 make sure 佢哋嘅係啦，佢 make sure 佢哋嘅政治取向、觀念取向係唔同，所以佢 即係其實有一個 swing 咗咁樣就 係啦，係啦，佢係特登係咁多年嚟嘅阿沙法官就咁，即係確保唔會話係一面倒，所以你見到好多嗰啲案例都係四比五、五比四咁樣。唔係佢過澳洲嘅case 過唔到咧，依、這個我大學嘅時候其中篇文講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佢去翻個立法原意啊，因為立法原意嗰度 marriage act 嗰度寫得好清楚就話係係依個係 Bible 裏面所講嘅神聖婚姻係，即係個法例裏面 refer to Bible， 咁 Bible 裏面講得好清楚乜嘢係 marriage 嚟嘅，咁所以咧。即係 high court， 即係最高澳洲最高法院就話唔好意思啦，你 ACT 依一條 law 咧係違憲嘅咁樣。 有好多係即係譬如話，即係教會嘅人都會我哋去討論呢啲嘅事，咁佢都問啊，咁點算啊？佢話覺得啊，而家 唔係關你哋咩事啫，我想問。 佢都唔明喎，點解要 唔 人哋做咩關你咩事啫？ 好容易會有咁。 點解係要欺壓嗰啲人嘅、啊、你哋？ 唔係咩？ 咁你哋做得啫。 即系佢问，哎呀，即系依个世界好黑暗啦，依个世界好黑暗啦。 我都觉得好黑暗啊！ 你犯罪，唔系因为你犯罪啊嘛。 你听我讲先啦，即系依个世界好黑暗啦。 即系好黑。 而家咧，同性恋者都可以去结婚啦，咁样即系都唔知点样去即系唔知点算啊，咁样。咁我同佢讲，喂，其实大势所趋嘅，即系你见到而家只不过系即系依个潮流嚟。 喎，而家係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家係去立呢條法例㗎喎。咁無可避免地有朝一日全世界都會咁樣㗎喎。但係我個重點就係話教會自己本身要喺呢件事上面點樣去立身㗎嘛。即係點樣去睇呢件事之嘛。我而家唔係叫教會bound over 喎，而家唔係叫教會吓、啊、就話我、哦、好啦，婚姻其實呢就唔可以唔係一男一女嘅咁樣。我唔係叫，即係我覺得教會唔係而家唔係要咁做，我覺得教會要堅持，但係要堅持得嚟嘅時候就係我哋點樣去增加到社會影響力。因為你問我係唔認同㗎，我因為對我嚟講婚姻係始終都係一男一女 ，OK？ 但只不過係話你而家弱勢，你而家真係弱勢喎，因為你而家冇人聽你支笛㗎嘛，而家冇人覺得教會係重要咁樣㗎嘛，咁所以你要教會首先要做翻你教會重要性先咯，即係人哋等人哋覺得啊，教會真係 弱勢啦。 真係真係天命啦，跟住先至去話覺醒翻咁樣，我哋要係走呢條路咯。你望基督徒嘅 咁咪變 ISIS 咯，唔係即係 make sure 嘅 ISIS。 唔係啊，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教會真係變成弱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企雞蛋嗰邊嘅，你明唔明？ 唔係教會係弱勢，我解釋俾你聽一樣嘢啊，即係其實咧回教同埋耶教咧係好撚相似嘅嘢。即系你有时间， 即系根本同一本旧经嗰度。 系啊，唔系你睇下佢哋回教嗰边咧，即系 ISIS 嗰边，即系好似阿 Kader 出嘅，有篇佢有一个宣传可咪叫Inspire 噶嘛。咁佢入面就讲点解你要反美啊，点解你要自杀式袭击啊咁样。你睇下佢入面写啲嘢，佢英文写，基本上同耶教传教嗰啲嘢嘅，你只不过改咗个名，将阿拉改咗做 Jesus 嘅话，其实一样。啊，其实一样。即 嗱，咁 我 睇 我 唔係，但係個 point， 我個 point 就係話，我個 point 就係話咧，其實我覺得教會咧係應該緊守教會應該做嘅嘢，即係不即係屬於凱撒嘅歸凱撒，屬於上帝嘅歸上帝。即係教會 嗰啲係屬於上帝噶嘛？ 教會永遠係應該企喺個道德高地，但係應該容許社會有一啲不道德嘅存在。即係呢個係教會嘅分。 唔係，但我諗嘅，我唔明點解係都要欺壓嗰啲人唔俾佢哋結婚，即係我完全唔明白。 佢冇唔俾啊！佢話唔好啫嘛。 佢 話咁樣唔啱。 咁唔 係佢話咁樣， 佢話你先咯，佢哋先，但係我就 喂冇問題嘅。那個情況就係咁樣，點解成日都話點解淨係反同啊嘛？因為反同容易咯。因為反同容易反咯，因為反同容易話咯。因为你两个男人拖手咁样行街又嘴嘴咁，我咪知道你。 咁其实好戇鳩，咁点解反同志又唔反？ 点解唔反？即系我意思就 系，但系你起码俾一句， 你点解唔反嫖妓啊？唔系点解唔反嫖？ 系啊，譬如你打飞机，你打飞机都唔啱。 系咯， 点解 反打飞机？ 我飞机都唔啱。 系啊，唔得噶。 即系你打飞机都唔啱噶。 谂下都唔得。 你望住，咁系唔？咁个呢个系事实嚟噶嘛？系唔啱噶嘛 ？OK。 点解打飞机？唔系，喂，快啲先讲先，点解系事实先？打飞机系唔啱嘅咩？点解？我想听下。 而家唔系讲紧。 唔系你除咗圣经，唔系除咗圣经，除咗圣经话唔啱之外，我想知道点解。 你起码都俾一个原因我啊。 唔系我意思， 圣经话我都话点。 我留意咗呢个花生好多年，我真系一句 valid 嘅原因都未听过。俾一个理性嘅原因我啊！ 耶稣喺马太福音嗰阵时话论，即系奸淫呢样嘢嘅时候，即系譬如话你对一个女性，你望到佢你起淫念嘅时候，呢样已经系犯奸淫噶啦嘛，即系呢个已经系其实系犯罪咁样咯，系圣经对罪嘅定义嚟噶嘛。 但系即系个问题喎，呢理论上如果我见到条女咁啊起淫念嘅时候，我已经犯咗罪啦，我话点都犯咗罪，顺手加埋佢啦，不如。系咪先？反正一样啫嘛。 咁但系你唔使反对，你唔使反对呢样嘢噶，你咪由得佢，由得佢第时落地狱咯。嗰啲人， 唔系就唔系就系 普度众生。 所以唔可以净系单向性地，净系针住同反，即系同性恋。 即系其实系冇理性原因嘅， 冇啊。圣经 纯粹系宗教原因嘅啫。 系啊，都系 信仰原因嘅啫。 圣经咁讲落嚟。 好自然地嘅邏輯性嘅推論就係話，咁大家對即係啲細路哥對家庭嘅觀念咧就有錯誤啦，咁就會即係有混淆啦，咁到第時嘅自己去組織家庭嘅時候咧，亦都會有衍生到其他問題，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邏即係邏輯性。 喂，呢個兩個問題，唔係呢個兩個問題，結婚同埋領養小朋友係兩樣嘢。 唔係點樣會對嗰啲家庭有混淆，影響到其他人嘅，我都唔明白。 唔係佢講緊領養，即係你兩個同性結咗婚之後，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話咧，點解晾住咧？就話你要領養，你要結咗婚先可以領養啊嘛。咁你唔俾你結婚，你咪唔可以領養小朋友咯。 係啊，咁點啫？點解唔得得？有乜問題得㗎？ 你掀開本圖畫書嚇、啊，一個屋企有個叫 father， 有個叫 mother， 有個叫 baby 咁樣，咁就話哦，而家啲書咧就基本上，即係而家佢擔心就係話我掀開本書嚇、啊，上邊咧有個 father 嚇、啊，有個 mother， 有個 baby 咁先叫 family 嘅話咧，咁就話就擔心就會俾人告，就係話誒咁你真係反即係你歧視啲嚇、啊、同性戀嘅同性婚姻嘅家庭啊咁樣啫嘛。即其实 俾人告 担心 会唔会啊？ 唔会啊， 唔系 咁就左教啦，咁我就唔帮佢啦，真系。 唔系，即系我唔系讲紧教会有咁嘅立场，我意思即系话啲而家点解啲人咁样，即系而家咁大咁多反应啊？你综合其实讲嚟讲去都几样嘢啫嘛。一好似头先阿 Sam 咁讲啊，即系教会神圣经唔系咁样教导 ，OK？ 第二就系话哦，对家庭伦理呢个观念会有混淆。OK， 第三最担心嘅就系我惊我仔系咁。 你个仔系咪咁同性恋系咪可以合法结婚啊？冇关系。 你嗰个 唔系啊！我而家意思就系话，点解啲人而家啲人咁多人反对就系咁啫嘛？呢个三个主要原因啫嘛。吓、啊，第一家庭即系圣经唔系咁讲。OK， 教会立场。第二 ，OK， 家庭伦理观会有混淆担心。第三，佢好惊我仔我女系咁，好似新问题啫嘛。即系佢担心呢样嘢影响到我仔我女。OK。咁所以就覺得啊，依樣嘢。 第二個 point 可以有啲 merit 咯，可以 debate 下第二個 point。第一同第三個 point 就係、是、可能。 第一我自己。 我反 咁你唔信教，你唔信教冇咩意思？如果你唔信教，你 其實真 係冇意思啊！你講 教，你唔 我信佛教嘅咁係咪先？ 我覺得教會你唔應該、啊、你譬如你自己教會裏面嘅，你可以咁樣做冇問題。OK， 但係依我都係 concern 嚟嘅，我都會。 係啊，但係咩叫對家庭倫理有混淆啫？我覺得呢樣嘢完全講唔出個 point 咯，即係你話。你 proof 到影響到細路仔嘛，係嘛？ 唔係，佢意思係影響咗你個社會嗰個結構啊，即係你社會個結構不嬲都係一男一女組織家庭，有一個家庭咁樣落噶嘛。咁 但 係 佢哋永遠都係少數嚟噶嘛，同性戀者。 佢覺得好似 cancer， 即係好似你個 body。 cancer 有啲異變咗細胞 啊！ 你試下用呢個 term 咧，跟住喺 Oxford Street 度行啊，跟住喺度講啊 ，cancer 嚟。 唔係佢咁講，我即係我詮釋，我 點會 elaborate 你呢個 point 啫？ 你點會咬？ 佢哋覺得會咯，佢哋覺得會咯。 係咪 佢哋覺得？ 我覺得唔係啊，佢哋話對個細路仔 唔 好。 即係唔係同一個 logic 就係話咧，如果你可以你睇完鹹片之後咧，你就會周街奸啲女咯。同埋譬如啲人成日话 你 俾啲僆仔，唔系啊，即系嗱，好似成日俾啲僆仔打嗰啲暴力嗰啲游戏咁样咧，哦，你打多咧就会搞到佢暴力啊咁样咯，同嗰个理论 咁。咁即系当然呢个衍生到好多唔同嘅话题。 唔系，我唯一听到一个近似系合理嘅解释就话、是，一男一女，佢如果一男一女raise 个 children 咧 ，raise child 咧，佢就会系。佢健康啲嘅，或者係現實社會係咁嘅，咁樣啫嘛。唯一一個近似合理嘅就係咁咯，其實都唔合理㗎，你諗下。 不嬲嚟講，社會都係咁樣嘅，即係不嬲嚟講，由一個家庭再組織一個群體到一個國家，你都係由一路以嚟都係一男一女。嘅結合有細路哥咁跟住組織家庭，咁先至會成為一個咁嘅群體啫。 唔 係， 但 係 呢個 咁你 唔係一個原因嚟㗎嘛？一路以嚟唔係一個原因嚟㗎嘛？ 即係我意思就係而家係衍生咗有另一個群體，好似頭先唐水咁講嚇，依、這個係少數。OK， 依個係依、這個係事實，亦都唔係 所以就 係每十個都係同性戀者，你唔會見到啲咁嘅情況。只不過係佢哋會擔心，喂，我屋企隔離有一個。咁佢就擔心我自己。 咁即係 homophobia 咯，講到尾就係。 係啦，冇錯，咪講完啦。 講完啦，係咯。 係啊，係啊，即係第三，其實我咪話第依個咪第三個論點咯。即係佢驚佢就係咁。澳洲就遲早過㗎啦，依、這個就鐵一般嘅事實嚟㗎。咁但係香港咧就拍尾都追唔上嘅，咁所以咧即係唔使諗住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講今次講依個 topic， 其實我都 即係想即係作為一個信徒，我同翻啲教會啲弟兄姊妹講，就係話唔使咁擔心咯、啊。即係其實我係做翻自己要，即係我信徒做翻自己信徒要做嘅嘢。而家唔係時候咯，即係我哋要真係諗下點樣對社會到做多啲貢獻。依個係我嘅 concern 咯。即係我會即係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或者同性戀家庭嚟到我哋教會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反應？我哋應該點樣去帶佢融入我哋嘅群體裏邊？依個我先至係我覺得我哋教會要諗嘅嘢咯。即係我對教會立場啦。咁你 教會有好多好嘅地方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作為一個總結咧，我咁樣講啦，即係教會喺一個社會嘅角色係咩咧？今日嘅社會啊。就其實係好似血液裡面嘅白血球，咁你唔可以冇，因為你冇嘅話咧，你會成日都病，甚至乎你會死嘅。咁但係當你太多嘅時候，會點咧？咁啊仆街，你又生 cancer， 咁你亦都係會死嘅。所以白血球喺血液當中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不能缺少，但係亦都不能太多俾佢搶奪咗，即係成為血液裡面嘅大多數啦，咁就死緊啦。咁二白血球係保護我哋健康嘅，所以呢一個係我覺得係教會嘅角色，同埋我覺得任何嘅宗教咧都係需要隨住時代嘅轉變咧而去演化嘅。咁當然好多教會人就會插我啦，咩演到真理啊，永恆真理咁。咁 唔係我唔會插你，但係我覺得你咁講係你其實教會嘅本質就係啱啱相反，就係一樣唔。不断重复同埋唔变嘅嘢嚟咯， 即系譬如我好多嘢其实你系一定要跟住个时代转变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唔可以婚前性行为，屌咁以前啲人17岁结婚噶嘛，梗系可以唔好有婚前性行为啦。你而家卅岁先结婚，你试下等到你30岁啊，大佬你都唔记得咗点做啦，系咪先？即系所以我觉得。 嗱，依樣嘢我唔認同啦，咁但系我哋继续讲。 即系其实都系咁啦，即系我总结就系话。你一定要隨時代要去，即係你嘅價值觀可以唔改變，但係你嗰個處理或者面對嗰個手法咧，係一定要改變。 嗯， 咁樣。 依句啱聽少少，係啦。咁嗱，咁我哋今日咧講同性婚姻講到依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